啊，他后来他就有一人跳下去了嘛，他是一个船舱底下特别大一片地库 啊， 船舱然后里边就存了好多好多的海鲜 啊， 但是海鲜全是冰鲜 啊，冰的 都是冰鲜 啊， 说这个船上打的鱼啊什么的以后会卖到泰国这些地方 啊， 当地人是不吃的，因为可能太贵了吃不起啊什么的，说如果你们要想要的话我们可以送你们。 哎呦， 结果送了我们一筐螃蟹，送我们一筐鱼 啊， 还送了我们一筐墨斗鱼。 哎呦， 墨斗鱼 都 是，这个是买二送一， 就是送的，就是送的。后来我们说要给他，然后我们执意说要给他一些钱，因为毕竟人家捕鱼也不容易嘛。说我们不能要钱， 为什么？ 说为什么？说因为我们这个条船是给人家打工的船，是捕鱼的。说如果我们要了钱，我们的性质就变了。送是可以的，要钱是不可以的。 那比如说你们吃海鲜。也不能全程送嘛，也有花费的时候 啊，也有花费的时候。 大概是什么价格呢？ 大概的，反正我觉得应该是跟精深价格差不了太多 啊。精深哦， 好便宜啊， 便宜也不贵， 大概精深差不了太多。 对， 而且就是我们有 我都没去过精深 啊， 便宜吗？精深 其实相对来说也不能说 我都没去过精深， 非常便宜。 精深在哪？ 精深啊，在北京的深一点的地方。 去找吧。 大家一找就可以了。对， 北京深处， 对，北京深处。 那大概比如说，因为咱们去过薄荷岛，去过那个菲律宾嘛，那边的大概就是在公主港那边有20股一条石斑鱼，差不多吧。 差不多，他那块有一个特别逗，比如像咱们去长滩也好，去薄荷也好，我们去买一些石斑啊什么的，可能都是在餐厅或者在市场里头有卖的，然后你可以选啊。他那不是。是我们开船然后去到一个岛上，然后回去岛上的路上一片空旷的海域，海域上面有一个就是跟那个平台似的，平台兜着好多好多网兜类的东西，然后鱼都在里头养 啊， 就你看上哪条了，比如石斑25一条，你看上哪条直接捞就好。 哎呦， 那他这个也算是就半养殖的那种呗。 对，他据说是据向导说是应该是海里头捕上来以后放到这块养殖的。就不会靠人工再去捞到什么地方养殖，就野生就直接就放那养了。我捞上什么我就往里扔什么。然后他那种大燕鱼，还有一种鱼我叫不出来，巨长。然后有巨大个儿，那个可能50块钱一条。我们中午饭买了，就我们去城的时候路上买了那个长的50块钱一条的鱼，然后也烤了。 哦，烹饪是烤的方式。 烤鱼 对，基本上烤了。 怎么样？ 烤鱼，我觉得当地人做饭真的没有中国人好吃 啊，是 吧？好吧， 他们就是缺乏那个， 他们没有美食精神， 对对 对， 他们没有美食精神， 因为你想 简单， 中国的美食那是全世界都驰名的。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那地儿太热了，不适合动火。 那你能接受它的味道吗？那个缅甸整体这一趟行程当中 有点像泰国， 那不就可以吗？ 它有咖喱似的， 香料啊，蘸料， 香料蘸料都有，但是它又不 把鱼绑根香菜烤了， 它香茅烤鱼吗？ 这是 香 茅， 香茅， 但它不是，它就是就烤，我估计可能有加点盐吧，那种的。然后回程的时候赶上下暴雨了，浪特别大，当时坐那小快艇，颠颠颠颠颠，一路就颠散了，就回来了。这时候我发现缅甸人真的淳朴在哪儿，一般搁正常就是比如说船方来讲说，哎呀这么大的风浪什么的，我们回程就不要去买鱼了，赶紧回去吧。 还去？ 还去，因为我答应你了。 哦，他们好信守承诺。 对，就跑，就又跑到那个鱼道那块，然后跟人打完招呼。后来那个特别逗，我们那个船老大就是负责开船的那个人，然后他下去了，下着特别大雨，什么渔具都没有带，加上带了也没有用嘛，他就下到那个鱼道那块说不行，这条鱼太小，换一条大的，就捞了好几条最大的石斑回来。 就是这些平常的行为和交流， 对， 就体会出比如孩子呀，成年人哈， 对， 他们 就很淳朴，很淳朴， 没有那个什么所谓的商机啊， 没有，对，没有， 人家也不会说，哎呀，算了，我能不能投个机取个巧啊？ 没有，就是他完全可以在坐在船上的，说等着那个船方把鱼拿上来，不，他要自己亲自去挑挑大的，而且当时我们下船的时候觉得服务特别好，给小费， 不要， 也没有小费意识。 是 全凭自觉，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在路边买那个榴莲。 酒店呢？酒店那个小费吗？有吗？ 你可以给， 给啊， 你可以给他也要 啊。 但是呢，你要不给他也不会要。 他不会说什么？ 对，他不像比如说是泰国什么的，你必须走的时候床头每天放20泰铢的小费，小费国家。我觉得当地人也没有什么太多小费意识。 你刚才说榴莲是什么？榴莲是属于水果， 应季水果 啊？对啊， 那边现在是应季水果，跟泰国是一样的。现在吃榴莲，吃山竹，那边榴莲大概10块钱一个。 哦， 人民币 好便宜啊， 好便宜啊， 很便宜，很便宜， 而且巨甜，应该是。 你得挑，它有好多个品种，有的就巨甜巨糯，有的就一般般了。 哦， 但它籽儿可能比泰国的榴莲要稍微大一点 啊。 但整体来讲还不错，山竹1.5块人民币一个。